界的脸，这世界好像 全明星班底，反正只是为了拉你。

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玟带出的《伊甸园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的下半时段。 躲在雨伞下，我们不愁梦想太

知道你的心在流泪。

看尽繁华中虚诞，笑看镜子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，单纯心一颗再不懂就爱心欢，笑看镜子也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也望不穿，回首泪已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也望不穿，回首泪已干。 下面请欣赏的是叶盛卿带出的《不期而遇》，可以柔演唱的好几遍，陈洁仪演唱的一个人的圆舞曲。 那些曾有的过去，我该糊涂爱你，还是要清醒分离？思绪翻来覆去，你我已没有交集。或许有天我们会不期而遇，身边虽然明白心中最爱还是你，我会祝福你在大半岛内，告诉自己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担心你就算不期而遇。 就算不期而遇。告诉自己，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放心底，就算不期而遇。 淋湿了空气，